午间活力派2021音乐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每天都在。春春林雨春带来的无价之姐，一听到这首歌还是能够想起来之前在湖南卫视看到的这个现象级的音乐综艺选秀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一和二啊，包括在今年的这个披荆斩棘的哥哥当中也能够看到另外一种感觉。虽然说可能哥哥们呢很少有内卷，但是在这个舞台上包括在舞台下排练的时候，能够看到他们像大男孩一样那种非常欢乐的欢脱的感觉，又让人觉得很有少年气。好了，继续回到活力派的直播当中。你好，我是思萌。 是无路可退，不在乎流言是非，一路或是风雨会度过风景。就算烧成灰也无所谓，一心追寻着舞台，背景上的光彩怀抱着期待。穿越平凡之海，前去新的未来。 是无路可退，不在 成灰也无所谓，一心追寻着舞台，背景上的光彩怀抱着期待，呜哦哦哦哦，穿越平凡之海，前去新的未来， 消化的孤单，一千人按了赞，每个拥抱紧 要情歌，唱不起一次感情的聚散。这个他在等等，那个他在看看，想得到的灾难，想到了心还酸，很简单也困难，勇敢放肆问自己这一句。越爱越爱的擂台，未免失败的挂彩，不搬不带紧要带平凡，像是现在一次一次的战败，想不开的是笨蛋，青春就是逃不掉的一场决赛，无尘无爱爱爱的来乱乱乱，爱上别爱爱爱别嫌烦烦烦，爱是恶性循环，离合要悲欢，失恋并不失败，失败是失去爱的能耐。像钻石的勇敢，结合后更璀璨，你或他女或男，但你诚实中自己那一句， 我喜欢就是喜欢， 尔虞我爱的赌盘，赌注爸爸的手汗，全心全意的坦白，或许就是王牌，就算输掉了情感，也会回忆也浪漫，青春就是学不乖的一场狂欢，无尘无爱想别爱爱爱别嫌烦烦烦，爱是恶性循环，离合要悲欢，失恋并不失败，失败是失去爱的能耐、到现在乖乖乖先呆呆呆，才坏坏坏想拜拜拜，遇着帅气必烦，分后伤感，摆不平的摊就摆烂、无尘无爱爱爱别来乱乱乱，爱上别爱爱爱别嫌烦烦烦，爱是恶性循环，我照样期待，比失恋更失败，是心动不破然，比心碎更心酸，是心死不复燃， he said my life stinks, and I saw his gold credit card, and I saw the way that he was looking at people across the room, and I looked at his face, and you know, quite a good looking face, and I just said, dude, your perspective on life sucks. He's got a look stop books, take pages to tell, he's got a face to make you fall on your knees, he's got money in the bank to think, and I guess you could think he's living at ease. Like lovers on the open shore, what's the matter when you're sitting there with so much more, what's the matter while you're wondering what the hell to be, are you wishing you were ugly like me, blame it on the girls who know what to do, blame it on the boys who keep hitting on you. Metatron and I'm just like, damn, it's 7 a.m. Say it in the street, that's a knockout. But just say it in a tweet, that's a cop out. And I'm just like, hey, are you okay? And I ain't trying to mess with your self-expression, but I've learned a lesson that's stressing and obsessing about somebody else is no fun. And snakes and stones never broke my bones, so just making that sign, must have taken all night. You just need to take several seats and then try to restore the peace and control your urges to scream about all the people you hate. 'Cause shade never made anybody less gay, so who are killing it. But we figured you out. We all know now. We all got crowns. You need to calm down. Uh-oh. You need to calm down. 这首歌来自 Taylor Swift 带来的 You Need to Calm Down 啊，在上周的时候呢，国内这边的流媒体平台已经正式上线了 Taylor 这边的全新的一张重制版的专辑 Red， 30首歌啊，里面包含了8首新歌，包括剩下的一些老歌的重制版。当然更重要的是有一首在更多的歌迷粉丝心中非常非常重要的，包括在演唱会上都是必唱的一首 All Too Well 啊，这首歌在新专辑里面也有了一个最初的 demo 当中的10分钟的加长版啊。有人猜测啊，这首歌是 Taylor 在最早20岁出头的时候呢，写了自己和初恋之间的故事，包括在新专辑释放出来的 MV 当中，同样是一段关于年轻人的这种冬季的恋爱故事。有兴趣的可以去关注一下。那么这张专辑的目前也是在流媒体平台上是通过付费收听的。

OK， 我们回到活力派的直播当中，在本周继续来跟各位聊一聊关于戒糖控糖的一些真相啊，包括就是从各位的一个最简单的目的来说，如何能够有效的延缓衰老。其实很简单啊，如果说你想要保持年轻留住美貌的话，还得要从这个多方面着手啊，比如说做好防晒，对不对？这个我们都知道啊，坚持运动，规律作息，还有就是保持愉快的心情和健康的生活方式，这些都是在抗老之路上的老生常谈了啊。当然可能还有一些女性朋友呢比较关心比较了解的，在了解一些皮肤啊人体的衰老原理之上，也能够及时的使用一些延缓衰老的护肤品，这些都很好。但是你要记住了，前面我们提到的这些老生常谈的内容呢，还是需要做到它的。之所以称之为老生常谈，就是说明这么长时间以来，这是通过实践被证明确实有效的。 手套街头走在一片雾里，我不吃辣都在地，所以别怕，我偷偷摸摸走进你梦里，我用音乐这武器进入你梦里，直到你眼睛也传来一声哎呦，睡得太久睡得太熟，世界秘密被我偷走，心思泄露却没我看透。不过今夜担心我不是里奥纳多，不会一层又一层的把梦偷偷盗走。 活力派2021音乐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每天都在。 眼神，我掉错颜色，但很矛盾，喜欢你的笨，微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晴天，靠得再近再贴，少了拥抱就算太远，这世界只对你有感觉。体贴成年人，爱哭却温顺，又是天真又是狠些，对你耍狠就是舍养分，让脑袋平衡，要你深深重重闷吞吞，怎么承认我非你不可，微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晴天，靠得再近再贴，少了拥抱就算太也是对你有感觉，哦，忘得再疯再野，你等一眼我就收敛，忙碌再管再狠，只要你牵就很安全，我会又乖又黏，温柔体贴绝不敷衍，我只对你有感觉，我只对你有感觉。不是你的都不特别，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晴天，靠得再近再贴，少了拥抱就算太远，这世界只对你有感觉，我就收敛，再管再狠，只要你牵就很安全，我会又快又黏，温柔体贴绝不敷衍，我只对你有感觉，我只对你有感觉， 好的，活力派临近尾声，祝你开心，同时也别忘了登录听听 FM 回听或者是收藏我们的活力歌单。 还记得上课铃声多清脆，骑着单车迎着阳光多明媚， 还记得当时头发那么黑，忽然被时间沾染了灰， 趁现在脚步飞扬不会累，赶赴一场关于青春的约会， 终于学会第一次的干杯，第二苦的滋味，现在想来仍然陶醉。 如果能重来一回，插上翅膀，你敢不敢高飞？就算拥有曾经沧海的智慧，我们还是星星人类。 直到经过人生历练的点缀，再多